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六，农历闰6月21。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江西省鹰潭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全国率先推动窄带物联网业务试点建设，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 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看望慰问兴安盟各族干部群众。 系列报道《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今天播出。内蒙古兴安盟伊勒利特镇探索美丽乡村新模式。 九寨沟地震搜救工作仍在加紧进行。 中科院宣布墨子号取得最新成果，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1000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通信。 提升名称审核透明度，企业名称库将向社会开放。 埃及火车相撞事故死亡人数升至49人。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物联网“13五”发展规划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促进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培育壮大新动能，成为国家战略。窄带物联网以低功耗、低成本的优势，成为物联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全国首个窄带物联网业务试点在江西鹰潭市建设实施，当地探索窄带物联网产业发展新机遇，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央广记者范存宝、鹰潭台记者周乐峰、陈志文报道。 我们在土里面埋设了2个传感器，这个就是我们土壤的水分传感器，这个就是我们的土壤的温度的传感器，可以实时让我们知道我们土壤的水分状况。 在我国首个窄带物联网农业示范应用基地江西省余江县邓家埠火龙果大棚内，技术员彭思亮正在演示运用窄带物联网技术改造的农业项目。中国物联网“十三五”发展规划以来，我国在湖北、四川、重庆、云南等中西部省市正大力推广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江西鹰潭去年开始也打破原有一枝独秀的工业结构，新一届市委市政府抓住移动物联网发展窗口期，大力推动物联网产业体系发展。鹰潭市信息办副主任潘伟华：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电信联通移动3张全域覆盖的网，全域覆盖的一个城市。 在鹰潭移动物联网产业园里，会自动报警的智能垃圾桶、防走失的智能鞋垫、能跟着走的智能旅行箱等新兴应用项目随处可见。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 鹰潭市的战略布局将促进我国移动物联网产业向纵深发展，推动窄带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推广。 目前，鹰潭市聚集了国内140多家物联网龙头企业、科研机构，率先成立了移动物联网产业联盟，引进物联网产业项目40多个，投资规模超过70亿元。鹰潭高新区科技和经济发展局局长陈灵芝： 我们设立了50个亿的一个物联网产业基金，我们也会引进一些商业银行，包括风投公司来加入，设立创新创业种子基金。 今年上半年，鹰潭市实现财政总收入76亿元，同比增长18.8%，增幅列江西省第一。鹰潭市委书记曹书明表示，将加快推动移动物联网技术产业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和规模应用。 我们一定会把鹰潭打造成为国内极具特色的移动物联网产业集聚区和最佳体验地。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带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真挚祝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昨天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在兴安盟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俞正声一行来到乌兰浩特罕山生态修复示范区，他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兴安盟的潜力和优势，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绿色兴盟惠民的发展道路。在乌兰浩特市绿色有机水稻种植示范园区，俞正声指出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不断提升兴安盟绿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近午时分，俞正声走进兴安盟光荣院， 叮嘱工作人员要进一步落实好国家优抚政策，把老人们的生活照顾好，身体照料好，让他们安享晚年。位于乌兰浩特的五一会址是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地。昨天下午，于正声来到这里，认真观看展出的图片、实物和纪实录像，仔细听取情况介绍。他说，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于正声十分关心民族教育，专程前往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了解办学情况，与师生互动交流。当得知这所历史悠久的民族小学至今已培养近30,000名少数民族人才时，于正声深感欣慰。他勉励大家努力提高办学水平，为加快民族地区发展输送更多优秀人才。在兴安盟期间，于正声亲切会见了当地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并出席兴安盟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座谈会。于正声对兴安盟70年的发展建设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加快脱贫奔小康的步伐，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子，谱写兴安盟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中央代表团二分团、三分团和四分团昨天吩咐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盟、通辽看访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转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美好祝愿。 央广消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于正声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在出席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看望慰问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考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昨天傍晚分别从内蒙古多地乘机返回北京。 内蒙古兴安盟益乐利特镇各族干部群众打造特色小镇，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绘就了大兴安岭脚下的江南水乡的美丽画卷。央广记者金建军、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台记者贾莹报道。 穿十里生态长廊，看百花争奇斗艳，品千亩果园芬芳，游万亩岭南道海。 在兴安盟益乐利特镇大兴安岭岭南道海观光区，镇长陆启国手指敖包相会道海的独特景致，诗兴大发。 那这几年呢，我们就在逐步的通过合作社农场化的这种经营，把土地进行流转，统一了生产标准，应用了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提高了稻米的产量和品质。 现代化规模化经营，让益乐利特镇的4万亩道海越来越美。这里的田园美景、乡村生活、民族特色吸引来大批游客。骑行爱好者吴喜良： 这么多景点呢，环境不错，骑得挺开心的。 从无名小镇到如今的民族特色村寨，游客多了，群众也有了脱贫致富的新路子。邢英利一家在镇里村里扶持下开启了农家乐小院。 蔬菜都是我自己家的棚里种的，它都是那个绿色食品， 生意可好了。天天我们家这十来个桌每天都是满。 在益乐利特镇政府所在地益乐利特嘎查，通过土地流转，包括2户贫困户在内的15户村民与嘎查集体入股建立的开心农场，已成为产业扶贫的新亮点。嘎查党支部书记白双龙： 资源变资金，资金呢变成股金，农民变股民，这老百姓的土地流转有收入，第二个干活就业有收入，第三个入股分红有收入，在这我们农场呢也学习新技术、新品种，将来变成这技术人员。 益乐利特嘎查去年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和内蒙古生态宜居示范村。镇长陆启国说，要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就必须把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与增加百姓收入、发展特色产业结合起来， 农区变成景区，把农园变成乐园，把我们的产品变成商品，旅游加农业，实现农旅融合，通过旅游的发展，把我们的农产品实现增值。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 请听央广记者刘一迪从甘肃陇西发回的报道：农村用水的守护者。 清晨，天色渐渐明朗，微风徐徐， 送来了夏日难得的清凉。黄土高原上的陇西县双泉乡正在慢慢苏醒。双泉乡水站门口，站长赵翔正与几名工作人员合力将抽水泵抬上皮卡车。就在刚刚，赵翔接到电话，距离双泉乡5公里开外的一处供水主干管发生漏水事故。在这里，每一滴水都是奢侈品，每一处跑冒滴漏都不能放过。赵翔战务最重要的任务是抓紧抢修，避免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陇西地处黄土高原，年降水量300-4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700毫米，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的1/3。2014年以前，陇西县95%的农村都没有通自来水，当地老百姓喝的是窖水，又咸又涩。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省内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引陶工程一期于2014年12月全面通水，清冽的陶河水滋润了定西、白银、兰州225万人的生活，推动了当地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他们那样老百姓那天就特别高兴，他们本来常年已久干旱，缺少自来水，第一个水龙头出水之后，他买的礼炮、鞭炮放了，我就感觉特别神圣。 陇西县脱贫致富的步伐正在加快。2016年，当地生产总值63.07亿元，同比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935元，同比增长8.6%。目前，陇西县农村通水率达到85%以上。8座农村供水管理站的100多位工作人员，守护着近6万户村民的饮水安全。如今自来水入户，水站工作更加繁重，赵翔忙起来时只能一个月回一次家，新婚妻子有些无奈，父母担心他受苦，也曾考虑找关系让他换工作，赵翔却说舍不得。 我们觉得最温暖的就是我们干完活之后，老百姓有认可，去叫我们喝杯水，吃一点家常饭，每一天的付出有收获了。 昨天是九寨沟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武警官兵协同中国国际救援队深入景区内部进行搜救，成功将5名被困群众救出。国家应急广播记者任梦妍、孙崇峰、肖西、周一帆报道。 地震发生后，由于山体滑坡严重，多处景点车辆无法进入，武警阿坝森林支队参谋长韩建海带领12名官兵从景区入口出发，徒步近40公里，向失联的景区内部开展搜救。 这条路上啊，我这个车辆是根本无法通行的，我们全部是徒步走过去或者爬过去的，要翻越这个2座那个山梁。 当行进到九寨沟最内部的长海景区后，韩建海发现了5个人正在向他们呼救。 到那以后就发现了一名浙江温州的游客，当地工作人员以及他们被困的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他们5个人在那个地方。 被困游客潘女士告诉记者，他们也曾尝试走出去，但都没有成功。 地震第二天早上，我们尝试出来，但是走一段路以后，发现路上落石非常多，很危险，快又返回去了。跟外面完全断出联系，正在里面，然后听到他们是森林武警部队的过来。哎呀，听到这个声音很亲切呀，有人过来找我们了。 由于天色已晚，余震不断，有山体滑坡、落石等危险，武警阿坝森林支队的官兵们将身上的物资分给受困游客，升起篝火，等待九寨沟沟口前往长海的道路抢通。承担抢通任务的是武警水电部队3总队的官兵，武警水电3总队政治部副主任罗荣生。 到目前为止呢，45公里这个影响群众生活景区的观光道路里边呢，有33公里目前抢通了。这45公里当中呢，有16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滑坡点，目前清理了还剩2个。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就对这个剩下的2个难点呢展开作业。 现场指挥的武警交通部队司令员傅凌少将介绍，武警交通部队在余震不断和降雨的双重威胁下，保障道路通行。 那么为了确保道路的畅通，我们对重要的路段和险点，我们都设置了观察哨，将基建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和配置。一旦有余震造成的垮塌和暴雨泥石流造成的堵塞和冲毁，那么我们就会及时报警，组织人员全力抢通。 九寨沟前往长海的道路抢通，武警阿坝森林支队带着5名被困人员安全离开景区，各方救援力量在景区内继续搜救可能被困的人员。 注意安全啊， 往里边走， 往里快点。 11号一早，中国国际救援队组成搜救分队，展开对景区内4名失联群众的搜救行动。中国国际救援队总队长庄前江。 因为今天下午根据这个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命令，我们有三名队员又搭乘飞机，今天第二次，也是一共第三次进入地震中心，继续搜救四名失联者。 下午，搜救队发现一名男子遗体，经确认为失联群众之一。因天色昏暗，并伴随着中雨，搜救现场随时面临着山体塌方、碎石坠落带来的危险。指挥部决定妥善安置遇难者遗体，全体人员组织安全撤离，并将于今天继续展开搜救。 中科院宣布墨子号取得最新成果，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通信，为构建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和技术基础。至此，墨子号量子卫星提前圆满地完成了预先设定的全部三大科学目标，标志着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量子通信是指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进行信息传递的一种新型通信方式，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去年6月18号，我国发射了由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表示，墨子号取得最新成果，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通信。 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安全通信速率比传统技术提升了1000亿倍，向着空间尺度的量子物理和量子引力的实验探索迈出了第一步。 两项成果已于8月10号同时在线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墨子号量子卫星提前圆满地完成了预先设定的全部三大科学目标。 墨子号也开启了全球化量子通讯、空间量子物理学和量子引力实验检验的大门，为我国在国际上抢占了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 白春礼透露，在完成既定科学任务后，墨子号也制定了后续拓展实验计划，包括基于纠缠的量子密钥、全天时量子通信等已经在紧张顺利的进行中。同时，中科院已在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中对13、5、14、5期间的科学卫星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这些计划聚焦当前国际重大基础科学前沿，包括宇宙的起源、黑洞、引力波、系外行星探测、太阳系资源勘探、太阳爆发机理、地球空间暴及其粒子逃逸、水循环和全球变化的关系等。 雄安新区昨天召开打击污染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通报718污染环境案侦破结果，抓获涉案的全部10名犯罪嫌疑人，包括1名国家工作人员。央广记者杜震、司成清报道。 今年5月，雄县公安局发现县污水处理厂曾发生微生物中毒问题，疑似重金属超标。经过2个多月的隐蔽排查，终于查明重金属排放源，办案民警滕建波。 我们首先从这个城区来排查，因为中秋这个金属构件厂离这个污水处厂大概得有20-40公里，所以说我们是由近及远这么排查，然后进行这个秘密侦查，说一举把它抓获的。 7月18号，专案组当场抓获正在雄县污水处理厂非法排放超标废水的犯罪嫌疑人赵某炳。办案民警现场提取水样，经权威部门检测证实，该水样重金属铬超标7倍，锌超标81倍，镍超标157倍，铜超标280倍，属严重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根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及外围侦查，专案组迅速查明了雄县中秋金属配件厂法人代表周某某、厂长赵某乙、河北某环保公司雄县分公司经理、雄县污水处理厂厂长张某某等6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并将他们缉捕归案，又相继将其余4名犯罪嫌疑人归案。保定市公安局驻雄安新区指导协调组副组长孙宝山： 披着合法外衣从事犯罪活动，公职人员和企业相互勾结，为谋取非法利润和个人利益，污染环境，危害性大。目前涉污企业已被查封，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另据了解，自7月6号以来，河北省市公安联合工作组组织雄安新区3县公安机关启动打击污染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截至目前，破获及查处污染环境案件79起，抓获污染环境违法犯罪人员102人，其中刑事拘留15人，行政拘留87人。 今年以来，多省份出台文件，提出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探索公务员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央广记者朱宏源、山东台记者姜文超、河南台记者杨洋报道。 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贪腐案件和问题官员，有的是个人事项填报造假，也有的是学历年龄造假、档案造假等，这些都暴露出公务员系统诚信制度的缺失缺位。近日，山东省出台意见，强化了公务员德行考评结果的运用，将职业道德考核情况作为公务员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依据。山东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董兵： 诚信建设可以说是切入点和突破口啊，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精神境界啊、政治信念和行为方式呢，对社会诚信建设起着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今年七月初，河南提出要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依法依规将公务员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廉政记录、年度考核结果、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信用信息记入档案。河南省委党校教授姚巧华： 根据这一方案，将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构建政务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惩戒到人，加强社会各方呢对社会政务诚信的评价监督，加大对政务失信行为的曝光力度，形成多方监管的信用约束体系。 姚巧华表示，政府既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应该成为社会讲诚信公德的示范者。 政府只有一诺千金，政策才能落地有声，才有利于带动和引导整个社会诚信风气的养成，营造经济发展的良性空间。 央广消息，8月10号23:34，陕西省境内京昆高速公路安康段秦岭一号隧道发生一起大客车碰撞隧道口事故，造成车内36人死亡、13人受伤。目前，陕西省市县三级医疗专家正在对受伤人员进行会诊和救治，所有伤员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事故现场已恢复通车，事故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针对此次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三部门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工作，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领导通知批示精神，尽最大努力抢救伤员，妥善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作。工作组强调，有关各方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全力排查安全隐患，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确保社会秩序安全稳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国家工商总局：企业取名不得含有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词汇。北京交管部门启动疑控两房货车专项整治行动。云南丽江通报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情况，请听报道。 企业名称审核人员依据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对企业名称申请是否存在有关禁限用内容进行审查，按照有关规定作出核准或者驳回的决定。规则中关于企业名称的禁止性规则有11条，包括有损国家公共利益的词、带有误解的词、外国国家地区名称以及国际组织名称、外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等。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副局长王磊： 下一步呢，要求各地按照这个规则建立查询比对系统，就是要向社会公开已登记企业的一个企业名称库。我们要修改我们的行政法规，通过修改行政法规的形式呢，来推行企业自主申报。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北京交管部门即日起启动疑控两房货车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严格控制货运车辆违法上路行驶，防范因为货车违法上路和尾气排放超标造成的严重空气污染，防范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重点打击整治影响公共安全的货运机动车7类严重违法行为。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刘树： 在党的19大前，全力实现3个改善，即全市交通主干线货运车辆通行秩序得到全面改善，货运车辆安全风险隐患得到根本的改善，重大交通事故得到有效的遏制，货运车辆违法明显减少，助力北京空气质量得到改善。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与 云南省从4月15号起实施22条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措施，丽江市开展集中整治，专职查处涉旅违法违规行为，将热点景区的定点购物场所列为整治重点。丽江古城316户购物场所店中店被清理，104家违规经营户被罚款。丽江旅发委主任何世勇， 4月15日至7月31日，丽江市旅发委共查处案件97件，占全省旅游部门查处案件的64.24%，罚款金额100.5万元。对丽江新云岭、颐和等16家旅行社赵某某、吴某等127名导游进行了立案。 央广记者李建飞、丽江台记者袁阳，云南丽江报道。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财政收入达16457亿元，同比增长11.1%，民生支出增长较快。 昨天中央财政紧急下拨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7000万元，用于甘肃陇南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的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以及遇难人员家属发放抚慰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2016年，报告指出，我国海洛因滥用势头得到进一步遏制，近5年呈持续下降趋势，但以冰毒为代表的合成毒品流行强度持续增强。 山东省泰安市公开量诺活动日前正式启动，首批36个具有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部门单位，针对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公开承诺，打通服务群众企业最后一公里。 长江航务管理局昨天透露，三峡库区首批标准化集装箱船舶已在重庆一家造船厂开工建造。这7条满载为7500吨级的三峡标准化集装箱船，是交通运输部核准的单艘荷载能力最大的可行性船舶。 肯尼亚选举机构昨天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朱比利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在8月8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成功获得连任。 埃及国家电视台昨天报道，埃及北部亚历山大省当天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目前已造成4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由于不少人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原因是其中1列火车的司机没有看见信号灯，导致2列火车相撞。 阿富汗官员昨天对媒体表示，驻阿美军日前在东部南格哈尔省进行空袭时击中一辆汽车，造成车内16名平民不幸身亡，死者中既有妇女也有儿童。南格哈尔省政府发言人昨天也证实了这起悲剧，并表示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政府会择期公布更多信息。南格哈尔省与巴基斯坦接壤，是极端组织相对活跃的省份之一。 俄罗斯空天军总司令昨天说，正在测试的俄罗斯第5代战斗机正式命名为苏-57。空天军总司令部和俄联合航空制造公司日前表示，俄第5代战机的第一阶段测试将于今年12月结束，随后开始第二阶段测试，按计划将于2019年开始小批量生产。俄第5代战机此前代号为 T-50，是俄罗斯苏霍伊公司研制的多功能重型战机，于2010年首飞，具有超音速巡航、高度隐形、超级机动性等特点。 据外媒报道，摩洛哥足协昨天宣布将申办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这将是摩洛哥第5次申办世界杯赛。如果申办成功，该国将成为继南非之后第2个举办世界杯的非洲国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田园、郑楠，主播魏东、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红色西柏坡，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